听到的是来自于日本的箭头爵士人物小林香织为大家送上的一首单曲，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好听啊，应该是今天为你送出的第一首 Smooth Jazz。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继续来到法国的巴黎，来看看这里在香薰在凯撒大道当中有哪些非常非常悠扬的爵士在等着你。 Je ne veux pas déjeuner, je veux seulement oublier, et puis je fume. Déjà j'ai connu le parfum de l'amour, un million de roses n'embarmerait pas autant. Maintenant une seule fleur dans mes entourages me rend malade. Je ne veux pas travailler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Yeah. Fever. Never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 Never know how much I care.When you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I get a fever that's so hard to bear. You give me fever when you kiss me, a fever when you hold me tight. Fever, yeah, in the morning, fever all through the night. Sun lights up the daytime, the moon lights upLight up when you call my name. Daddy, won't you treat me right? You give me fever、 yeah. when you kiss me, a fever when you hold me tight. Fever, yeah, in the morning, and fever all through the night. Everybody's got the fever. That is somethingAll know fever isn't such a new thing. Fever started long ago. story. Well, here's the point that I have made. Chicks were born to give you fever. Be it Fahrenheit or centigrade, they give you fever. When you kiss them, fever if you live and learn. Fever! Till you sizzle, what a lovely way to burn. What a lovely way to burn. What a lovely way to burn. Oh yeah. What a lovely way to burn. What a lovely way to burn. 这是来自于Peggy Lee 当年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Fever。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翻唱的版本啊。这首歌曲呢，应该来说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有一种缱绻迷离的味道。当时呢 Peggy Lee 呢是20世纪40年代 Benny Goodman 大乐队当中的旗下的当红的女星，但这种歌曲的风格呢也变成了她自己非常独特的个人标志。好了，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爵士历史上非常伟大的名曲。如果你在全世界的各地看到了有 Take Five 这样的字样的话，你会发现哎，这个字样是特别特别的多哈。不用着急或者是不用感慨，因为这首歌曲就代表了这首歌曲的名字这样的渊源或者是深邃的含义。因为你在任何的地方只要看到 Take Five， 你就知道哎，找到了爵士的同好。这是一首划时代的歌曲，因为它有五拍的切分音，当时呢是受到了爵士乐界的广泛的批评，但是大众却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在 Billboard 榜单当中排在了流行榜的第一位。我们来听听看。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 Esther Gilberto 带来的 Desafinado， 这首歌曲的名字呢，你可以直译为变调。清弦的旋律非常非常的舒服。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这时段呢，为你送出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仍然是一首 Bossa Nova， 这一种诞生于南美洲的巴西的这样一种音乐形式呢，一经推出就风靡了全球。接下来这首歌曲非常有意思啊，它呢也在不停的变调和转换当中来切换着，来听到的是这一首 Summer Samba。 Each little dream in me, someone to take my hand, to be a team with me. So nice, life will be so nice. If one day I find someone who will take my hand and someone through life with me, someone to cling to me, stay with me right or wrong, someone to sing to me. 象征了永远，一起擦亮誓言。 爱的同心圆，让我逃进你之间。 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气温依然低迷，最高气温仍在冰点以下，天气寒冷干燥，但是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清新，视野开阔，有利于假日出行。外出需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同时要注意勤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北风三级左右转二三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零下十二度，最大相对湿度20%。白天晴，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零下三度，最小相对湿度1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Weekend's Groove。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感受一下这时段为你送出的 Chill Out Jazz。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到的是非常非常著名的来自于历史级的 Hip Hop Jazz 的人物 Neil Jams 带来的一首单曲。Neil Jams 很多如果熟知他的人呢，应该知道他为混沌武士来制作过 OST， 也是日本的著名 DJ。 而作为日本的 Hip HopJazz 的代表之一呢， New Jazz 享受了全球乐迷的无可比拟的热爱。当然呢，他也是有英年早逝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很多人呢也在记忆当中把他的很多金曲来不停的翻唱。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单曲来自 New Jazz 为你送出的 Argent Dance。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我们来听到这首单曲 Soul Bossa Nova， 来自于 Quincy Jones， 爵士历史上当中的非常鼎鼎大名的人物啊。他的音乐呢应该是跨时代的，同时呢他也是非常著名的歌星 Michael Jackson 的导师啊。他同名呢也是联名推出了一款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耳机啊，所以大家有空呢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位人物啊。在今年的 Grammy 的颁奖典礼当中呢， Quincy Jones 还和现今的当代的爵士音乐大师来一起合作，也进入到的提名名单，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物啊。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来送出的这一位歌手呢，那应该来说呢他自己的作品呢是非常非常的多，这首作品呢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其中呢蕴含着无数的对于爱人的缱绻思念，以及那些发自心底的温暖的问候。我们来听到的是 Chris Body 为你送出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Lisa。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代班 DJ 郭鹏，来听你看这首歌曲。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听到的是 Nana C 带来的 Dear 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最后一首单曲，在第一时段我们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西原健一郎，来自于最近日本的 Hip Hop Jazz 的领军人物，为你送出的一首歌曲名字呢叫做 Coco。 才华横溢的他呢，用招牌的钢琴演奏作为主角来编写出很多细腻的音色，无论是原创或者是翻唱的一些作品，每首歌曲都能让人非常的印象深刻。今天呢，用 Coco 这样甜美的声音来作为我们第一时段的结束。最新最燥的节奏就在 Rhythm Mix。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Better than Miles' latest news. Better than Bill Evans' ballads. Better than Joe Williams' blues. Better than hearing Lady Day or checking in at Monterey. Better than anything except being in love. We're talking about being in love. Better than Lucy and Desi. It's better than Route 66. And better than Kildare and Casey. And better than quiz shows all fixed.Better than Adley and Brinkley and singing with Mitch. Better than Hitchcock and Karloff and clicking the switch. Better than movies late at night or watching a Milt Griffith fight. Better than anything except being in love. Ba-da-ba-da-da-da-da-da-da-da-da-dee-day. Ba-ba-da-do-do-wee. Biddle-diddle-diddle-doo. Elephants dancing.Clowns on parade, better than peanuts and popcorn and fresh lemonade. Better than rides on the midway and seals blowing horns. Better than men shot from cannons and fresh ears of corn. Better than balancing on wire or watching tigers sleep through fire. Better than anything except being in love. Say now, being in love. Ba-do-da-do-ba-do, beep-ba-do-le-ba-o.Better than hearing Lady Day or checking in at Monterey. Better than anything except being in love. Better than anything except being in love.Better than anything except being in love. Better than anything except being in love. 空气里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脑袋里装着好的问题，总会觉得好无力，却又没办法逃避。哦哦哦，别在意谁和谁的关系，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值得被珍惜。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Raise Mix 节奏驾到，准备直播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四小时融合跨界音乐能量 Fusion 240分钟体验直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Electronic dance music and remix 我是 Mr. 长常小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aise Mix 每周六周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四个小时全新试听，全面刷新你的环球音乐视野。欢迎收听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OK， 嘿、hey, ，你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代班 DJ 郭鹏。冰山跟火焰，南北两极的酷暑连连的感觉，在今天的稍微有点寒冷的冬天的。感受当中呢，加上一点点热情的温度和热辣。继续听到的是这首歌单曲 Come on down to my place， 这是来自于 Luxury Lounge 日本东京的电音 Luxury Tokyo Lounge 为你送出的 Come down to my place。 Let's go. We're so right now, we're still laughing, we're still on now, we're so happy, we've got the power, we're so willingLet's get ready, let's get high now, let's make it steady, let's touch the sky now, let's make music, let's be the best now, let's get ready to make the most, yeah. Space Max 节奏驾到。 Tokyo Luxury Lounge。好，刚才我们去日本东京感受了一下大城市的这样的一种惬意的氛围啊。当然呢，在都市当中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的一些疏离感，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在钢铁丛林当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孤岛。但是呢，用音乐去疏解一下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去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是每个人的状态哈。刚才听到的是 Come Down to My Place 以及 Life is Sweet， 都是来自于 Tokyo Luxury Lounge。 继续我们节奏加马加贝，来听到的是 Mark Knight 以及 BBM 带来的 The Reasons。马上要潜入到夜店的氛围当中了啊！接下来呢是夜店的氛围，让 DJ 用他富有强劲节奏的这样一种动感的节奏，能够把你的身体当中的所有激情都去点燃。我们来听到的是 Mark Knight 今天为你送出的 Reasons， 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是你非要去做的，那些答案应该在风中飘扬，更应该在音乐当中来寻找到他们的灵魂，就在 Reason Mix。 Afraid and a little dismayed, the world turned much too slow. Maybe my idle mind had me wasting time, and that was keeping me out of the know. As the seasons are changing, chances are fading, understanding is a must. Times change for a reason, just like any season, you give me reason to trust. my life turned it around. Gave me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Sent a song that I could sing. Picked me up when I was down. Took my life, turned it around. Gave me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Sent a song that I could sing. Picked me up when I was down. Took my life, turned it around. Gave me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Sent a song that I could sing. Picked me up. Took my life. Gave me strength. Sent a song that I could sing. 震撼，非常带感。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两段，来自 Mark Knight， 第一段的是他的 The Reason， 第二段的是他的 Together 啊。可以想象当中，在舞池当中有一位帅哥的 DJ 在为你播放的音乐啊，现在呢所有的灯光都打在你的身上，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我们今天的 Rhythm Mix 节奏驾到。今天呢是由郭鹏来为你代班，听到的是这样的一些非常好听的电影单曲。好了，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为你送出的是来自 Morris Soul Mix， 这个节奏要开始加快了哈。电音 DJ 已经换了一位出场，他的名字叫做 Morris Soul， 所以呢马上听到的是他的这首单曲啊。这个歌曲的名字呢，我想跟你现在的心情应该是非常契合，因为它叫 So Good。什么时候你能够说出 so good 这个词，估计是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哈、啊。马上有什么节日或者是对你来说很重要 很有意义的时间时刻发生的时候，你一定会大声地喊出那两个字，名字叫做 so good。 Survive.

don't you know? 来自 Chris Brown 的节奏大单 Beautiful People， 这是他和 Felix Cardo 来进行的 Club Remix。 OK， 感谢 Chris Brown 把我们的节奏呢带到了一个高度啊！继续呢要进行到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呢，则是让你能够全新身的血脉完全膨胀开来。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I Can Pump 带来的 Love It， Come on。 This is Race Max 节奏驾到。 如果生活当中有个人每天可以在你的耳边告诉你 so good， 估计呢你每天都会过得非常开心吧。好了，继续欢迎回到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代班 DJ 郭鹏，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来代班做客啊，电音的时间由我来掌控，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哈 ，so good。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和一首华语单曲的名字呢是有点相似的，它的名字叫做 Listen， 来看看 Netka 啊，它用电音的爵士乐的节奏来告诉你什么样的状态叫做 listen， 来听听看。Now you listen， 哈，这是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Netka， 啊，非常感谢你在这时段为我们节目的助力和安排。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我要为你送出的是啊，来自于 Chico 以及 Kadasha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If You Only。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聆听和感动。最后一首歌曲呢，让我们把电音的速度继续来加起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郭鹏。稍后呢，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节目。 to understand just what I feel.